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以前嚟讲根本就唔知咩叫元素，咁但係呢亦都知道有啲物质呢係好易呢就会散晒呢就会变咗其他嘢㗎。但有啲物质呢你就点样整佢，即係特别係用火烧佢。你知啦，大部分嘢用火烧佢就变得灰烬就已经唔同晒啦。但其中有一样嘢唔止一样嘅，几样嘅。但其中有一样呢就所以入咗我哋中国嘅一个谚语啦。就叫 真金不怕红炉， 金不怕红炉火啦，系嘛？咁所以就话，原来你点样咧？就算你嚟去整佢咧，啊，佢都系不变，都系金黄金嚟嘅。就算烧融咗佢，佢冻翻佢又变翻嚿金咁样样，系嘛？咁呢个就金啦。咁当然仲有就系我哋所识嘅，就系金银铜铁石，其实都系。啊，不过石咧，当然唔系一嚿石嘅石啦，吓、啊、就金字边嘅一个，其实系容易嘅意字啊，吓、啊，不过佢就即系读个石啦，我知道就系天啦 ，T I N 天啦，系嘛、所以咧 ，gold、silver、吓、copper、iron 同埋 tin，其实呢啲咧就系我哋祖先好早已经知道叫金属，咁但系呢啲金属咧，其实都唔系话样样系真金不怕红炉火，因为其他啲金属咧，原来系好易氧化嘅。一氧化咗咧，或者系俾其他嘅化合物咧会影响嘅，咁佢就会变咗转离开咗个原先嘅状态咧。你甚至你以为佢唔见咗啦，咁但系金就唔系啊，金咧系一种非常之惰性嘅元素，我哋叫做，即系其实佢系好高斗嘅， 唔肯同人哋冇错， 完全系唔肯同人哋交朋友嘅，啲社交嗰啲咩 Q 啊，唔知乜 Q 啊，真系啊，我唔系讲粗口啊，即系系零嘅，系嘛，咁佢零，所以点解我哋先至有即系金本位嘅货币就咁解啫嘛。我哋梗系拣啲吓，即系最呢啲高斗嘅，我哋叫贵金属啊嘛，佢唔会同其他嘅化合嘅，你点样整佢都系变翻金嘅，咁所以咧金啊，其实银就冇咁好噶啦，因为银会点啊？ 已经系会都会氧化， 系啦，因为银系会氧化噶嘛，系咪变得黑色噶嘛，所以就冇咁好啊，所以金啊始终系最好。好啦，咁讲翻咧，其实人类对元素嘅认识咧，真系系一个循序渐进嘅，开头好模糊嘅，咁我哋嘅祖先。好早已经谂，哇！世界即系物质啊，即系复杂纷纭，其实背后会唔会系由一啲比较简单嘅嘢所组成咧？咁样系嘛？咁我可能真系喺物质之谜嗰集，即系而家几年前啊，我都讲过，但好快脆啦吓，即系嚟去重述啦，温故知新啦咁样啊。譬如我哋中国唔使讲啦，就系、是、有五行之说， 系、 就系、 是、呢、这个金木水火土。 但系咧，我哋咧就系估咗五样嘢， 系啊， 中咗几多样咧？ 中咗嗱金嗱。金啦中咗啦，又其实都冇乜中，木又唔系啦，水又唔系啦，火又系啊，土都唔系， 系啊冇错，我哋其实个命中率咧， 其实 五 分之一 嘅，即系五，其实五样啊，只系中咗一样嘅。好啦，咁啊讲西方啦，咁西方咧其实古希腊啊真系好犀利啦，好醒啦嗰阵时啲人咧，起码咧就有即系几个学派，其中一个学派最出名嘅就系泰勒斯吓，呢个 Tales 咧佢就话世界万物都系水造成嘅。 啊， 咁啊，来自水嘅，因为佢睇到水咧，真系犀利啊嘛。 嗯， 佢又可以变咗做冰，又可以变咗做水蒸气。 嗯， 咁佢就觉得哇，佢真系千变万化吓。如果佢摆入咩容器，佢都系嗰个形状咁样，所以令到佢启发佢就系万物会唔会都系水所造成咧？咁样样系嘛？咁但系当然我哋而家知道唔系啦，即系估错咗，但系都系一个很好嘅尝试。我哋叫 good try， 英文系 good try。咁但系后嚟咧，其实亚里士多德咧。佢就支持一個學說，當然就唔係佢創嘅，但係當時好流行嘅，佢都支持就是、四元素說啦，古希臘嘅係嘛，就係、是、水、土、火同空氣。 嗯， 好啦，咁今次佢中幾多啊？ 水、土、火、空氣。又系好似冇中， 冇中系冇中，完全咧食白果我哋叫做系嘛，所以我哋系咪醒目啲？ 已经好劲， 即系我哋咧就落多一个注，咁我哋就中咗嗰个啦，系嘛？即系我哋又冇落到空气系嘛？咁但系原来四元素说咧系全部落空嘅，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另外有一个嘅哲学家啦，以前哲学家、科学家冇分噶啦吓，就好出名叫做德莫克利特啊，以前亦做德莫克利圖差唔多啦 ，Democritus。咁佢另外仲有一個叫伊壁鈎魯嘅，佢哋兩個咧，其實就提出就係話會唔會呢個萬事萬物即係物質啦，佢最基礎啦，係由一啲好細微，即係你將佢分割，佢咁諗啊，將佢分割、分割、分割。咁但係去到最後一個即係境界咧，一個層次咧，係分割唔到嘅。 嗯， 嗰啲咧就係最原始嘅啦，就係個組成磚啦。嗱，應該係肉眼睇唔到啦，即係以前嘅科技。咁但係佢就係話，所以咧佢改咗個名，就係叫做咩啊？ 即其实都是希腊文嚟嘅，但我哋英文都是用呢个名噶。 element 就是原子啦。 原子哦，原子 就是 atom。而 atom 喺古希腊文咧，其实就是分割唔到咁解。 哦， 即其实基本上个 a 字就是 no。 嗯， 氹咧，其实即系话我哋一路割落去咧 ，atom 即系话冇得再分割，吓、 嗯， 咁、呢个就系原子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最原始，差唔多2400年前咁滞咧嘅一个朴素嘅原子论，我哋叫做。咁、但系其实佢系冇乜嘢嘅，即系证据嘅，即系佢纯粹系一种臆测。咁、但系佢好嘢，你可以话就俾佢估中咗啦，吓、佢好一套理论。好啦，咁但系咧，真正呢度原子论咧，都其实好早已经俾人遗忘咗啦、 啊。 但系到咩咧？差唔多系去到成18世纪咁滞啦，吓，17、18世纪咧，嗰时牛顿啊，其实牛顿佢喺研究光嘅过程入面咧，你知佢啊，即系将个棱镜用个棱镜啊，将阳光变成七色啦，系嘛，咁佢研究系反射啊、折射啊、散射好多嘢，嗰时未识散射啊，吓，咁但系咧就佢就提出佢话光啦，好可能就系由粒子组成，咁呢个咧就叫 corpuscular theory。corpuscle 咧就系一粒一粒咁解，就 corpuscular 咧就系呢个光嘅粒子说。咁、但系当其时，另外佢都系差唔多同一时期嘅，有个物理学家啦，叫做惠更斯啦，系嘛，即系 Huygens 啊。咁呢个咧就系佢又提出波动说，佢就话唔系，佢话光咧应该一种波动嚟嘅。咁啊两个就拗餐死啦。但系始终后嚟就因为牛顿嘅名气大，咁啲人咧就系、姑且就当佢系啦，因为其实两边都冇一个好强嘅证据，即系你又证明唔到，又反证唔到咁样。咁、但系后嚟牛顿死咗，即系差唔多一个世纪咁滞，因为个证据越嚟越累积，根本就铁证如山咧，就系支持波动说。咁、所以咧后嚟啲人咧就被迫放弃牛顿嗰个嘅粒子说啦、但系咧好奇怪嘅世事就好奇妙。后嚟爱因斯坦咧，佢之所以呢、这个系攞诺贝尔奖咧，大家都知佢唔系用因为相对论攞诺贝尔奖噶嘛，佢、因为咩啊？光电效应 （photoelectric effect）， 而佢 photoelectric effect 咧，其实就系去恢复翻光 嘅粒 嘅粒子说，而 photon 呢个名就系咁样嚟嘅，即系嗰时先有 photon 呢个名吓。咁啊，而家我哋知道啦，就所谓波粒异象性啦，冇人拗啦。唉、你话真系我哋呢啲叫做缩骨又好，滑头又好啦，系嘛？唔使拗，唔使拗，佢又系波。 又系 佢又系粒子，大家都啱，系、嘛？大家都啱、啊。OK， 好啦，咁但系讲翻物质，我哋而家唔讲光。其实牛顿当时咧都会咁引申嘅，佢话光个基本构成系粒子，会唔会其实所有物质嘅基本构成都系粒子咧？咁但系当时，因为佢始终系物理学，即系佢唔系化学啊嘛。咁佢都系臆测嚟噶。咁但系后嚟咧，其实就去到18世纪，甚至去到18世纪末咧。先至就好多科學家，因為進行咗好多化學嘅試驗，咁當然大家知道啦，即係我哋嘅化學嘅知識咧，係中國同西方咧都係因為係個實用而實用得嚟咧，有啲係好虛無縹緲嘅， 有啲原因 嘅，係中國咧就煉丹術。 嗯， 就想话长生不老，特别啲皇帝、西方就叫咩 炼金術， 炼金术冇错啦，就系想将一啲唔值钱嘅嘢咧， 就变成 黄金，我就发达啦、即系等于仲好过印伪钞啊，咁样样系嘛？咁所以咧，其实佢大家都系因为呢啲其实唔系好正当嘅目标嚟发展化学嘅。 咁睇嚟有中国人啊，好似有啲智慧， 炼丹术系嘛？ 好似有实际啲喎，长生不老。 咁但系啦，冇错，咁但系到头，但长生不老冇钱都死啊 ，Jamie 系咪？所以其实两样都需要嘅。 系 啊，炼丹又要炼金都要，咁但系炼金就炼唔成啦。但系到最后就令到个化学嗰个知识咧就大为增长啦，系嘛？咁到18世纪末咧，其实咧都已经因为佢哋已经开始有元素呢个概念啊，就话啊，原来有啲嘢咧，你点样即系转来转去化学反应咧？原来到头来都可以攞翻嗰样嘢出嚟嘅，吓、系自己不变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叫做 elements 啊 ，elements 啊，即系 element 即系解最基础咁解啫嘛，系嘛？咁啊。呢叫元素，咁但系咧喺呢个研究元素过程入面咧，就佢哋亦都唔同嘅科学家，其实咁啱都系法国，即系法国好威嗰阵时，一个就拉雅石，啊拉雅石咧其实都系即系发现嗰个氧气嘅，其中有份吓，不过英国又话系 Priestley 发现啦吓，有得拗嘅，永远都拗。咁但系拉雅石咧，佢就系、就佢建立咗嗰个叫做物质不灭定律啦，就话即系原来咧你点样？啲化學反應轉嚟轉去咧，你開頭以為啲嘢唔見咗，但係原來你個實驗如果做得即係真係周密啊，周密到咧，即係話佢變咗液體也好，變咗氣體也好，變曬灰都好，你收集翻佢，然後磅一磅佢，稱一稱佢，原來咧係變化之前嗰個總重量同埋變化之後嘅總重量咧係永遠都一樣嘅，係嘛？所以咧物質咧又唔能夠被創造，又唔能夠被消滅。咁呢个就好重要啦，呢个第一点啦。咁然后另外呢有一个法国呢就係叫做普鲁斯特 Proust。普鲁斯特呢佢又提出一个叫做定比定律。 咁即係話原來佢話喺個化學過程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咁嘅元素啊，或者化合物咧，大家進行反應咧，原來佢哋永遠咧都係根據某一個比例嚟去結合。 嗯， 啊，就唔会话乱嚟嘅，即系唔会话好多时唔会系任意可以嗰个比例啊，即系嗰个数量上。咁佢话所以咧，点解佢哋一定系按某一个比例咧咁样样？咁嗰阵时解释唔到啊，但系佢就有一个叫定比嘅定律啦，叫做 the law of definite proportions，definite proportion 啊。好啦，咁但系而家咧就要讲到十九世纪初啦，就1808年。咁1808年之前咧，其實都已經越嚟越多證據顯示咧，但係就係英國今次，唉，就最後俾佢嚟去集其成啦，即係邀曬功啦，就叫道爾頓啦 ，John Dalton、D-A-L-T-O-N 啊，咁大家可能讀書都聽過下，因為佢係正式提出一個現代科學嘅原子論。就是、原子說，就叫 atomic theory，就係1808年咧，佢喺佢嗰本著作叫做一個化學哲學啊嘅新系統啊新體系 ，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 好得意嘅。以前即係到嗰陣時，仍然科學同哲學咧都未係點分家嘅嚇，佢成日都用 philosophy 呢個字嘅 嚇、 好啦，咁啊，於是咧佢正式提出咧就話，原來所有嘅元素都應該係由單一嘅原子組成嘅，所以鐵有鐵原子。 系 金有金原子，银有银原子咁样吓，头先讲嘅石啊石原子咁样啊吓，咁样咧，当然佢亦都因为佢亦都首先提出一个叫做配比定律嘅，即系一个 law of multiple proportion， 先去再将呢个普鲁斯特嗰个研究推进一步，咁然后先建立佢嘅原子论啦。咁呢个原子论咧，后嚟当然亦都好快就大家就补充系分子论啊，咁啊特别一个大家都学化学一定听过啦 ，Avogadro。Avogadro's number 啊，即系我哋如果读过嗰啲嗰啲叫做 physical chemistry 啦，都知道。咁就话，其实我哋喺即系自然界所揾到好多物质，就唔系纯原子嚟噶嘛，好多都系化合物噶嘛。咁就系好简单，你水咪就系咯，系嘛？即系水，我哋两个都有股啦，吓、中国又有股，希腊又有股啦，大家都衰咗噶嘛，但系因为水，大家知道二氢一氧嚟嘅，咁二氢一氧咧，佢就 系 化合物啦，但系佢呢个就叫分子 molecule。咁但系原来水咧，你一路分割落去咧，到到最后咧，仍然都叫做有水嘅特性嘅咧，就系、是、水分子嘅啫。如果你将水分子再分割咧，佢就一定已经唔系水啦，系嘛？佢就已经系有组成嘅元素嘅原子，系嘛？就系氢同埋氧。咁氢同埋氧嘅特性同水梗系好唔同啦。根本两个系气体嚟添，嗱几奇妙系嘛？两个本嚟系气体嚟嘅、但系结合就变咗。一种液体啦，即系讲喺室温嚟讲啦 ，room temperature 啦咁样样。咁呢个咧就足之咧，原子论咧系将人类对物质嘅理解系推前咗好大好大步啦，唔使讲。咁但系咧，其实啲人嗰阵时亦都开始咧，就系将嗰啲元素系排列嘅。咁所以，但系佢排列得嚟咧，就有个表咧，其实都睇到有一啲周期性嘅，即系话原来佢哋根据个重量，因为嗰阵时只能够根据个重量，我哋就叫做原子量啊 ，atomic weight 咁排列咧，佢哋发现有少少规律， 系 吓，咁、但系咧有几个表出咗嚟嘅，但系要去到咧1869年，个突破先至出现，系咩突破咧？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讲。